锵锵三人行，哎，这个潘老师啊，你现在感觉到做我们这个锵锵三人行有福利，哎，你知道有个什么好处呢？哎，你在朋友圈可能昨天好家伙都火遍我的朋友圈的一个人徐腾， 对， 今天我就见着这小伙子，哎，这个欢迎欢迎欢迎，哎呀，这个现在真是你真是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的一个神仙呐，哎，我是在这个朋友圈，我的朋友们都在传你演讲的那个视频， 一席那个哈， 一席 啊，其实你是湖北 广告植入啊 ，sorry， 我刚才喊了那些品牌了， 对，那再说一遍，锵锵三人行，人家这个也是清华大学。是吧？建筑系的博士后是吧？ 不是 的， 没到后。 什么那个未注册的国家这个 一级注册没报名建筑师，没报名，得参加考试。 你这个有没有突然间这个火了的这个感觉？ 昨天下午是一直手机没离手，一直到晚11点，就是不停的在处理这些消息。除此之外， 有人邀请出台是吗？ 也没有 用这词儿， 这不是出台吗？ 出台，今天上我们这儿坐台。 对， 哎，主要是他的发现呢太逗了。但是所以我有一个好奇，就是啊，很多人说你讲这些神仙的时候啊，你是在调侃呢，还是你是真的也觉着那个挺了不起的？ 我是真觉得挺了不起的。 你头一回看见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整个就崩掉了。就在我学习，因为我一直在学校嘛，这么多年的学习过程当中，我看过任何一个建筑和书，都没有这个场地奶奶庙给我带来的震撼大，就是那种醍醐灌顶那种感觉啊，那太棒了。 离北京多远？ 2.5小时的车程。 已经到了我的河北。哎，这说明我们河北人民真的是有创造力。对吧？这个 对，河北、河南、山东是这个中原地带，现在是中国新文化发源地嘛。 所以呢，这个徐腾也给我们带来一段他这个拍的啊，咱们可以看看这个奶奶庙啊，还有咱们这些这个满天神佛啊，哎，可以来看一段。 老奶奶是农民出身，不论贫富贵贱，她都保佑。缺哪个神器？你那儿捡一个。 做梦的时候，一个老婆给他个小人儿， 没几天就怀孕了。我今天想挣到100万，咱就挣到了。卿卿我我变成了传说， 浪漫红尘总有你也有我，让我唱一首爱你的歌。 那个捧着眼的那个有可能是保护眼的。 哎，你是这个是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 这个很偶然。这个庙其实一直存在很多年，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在这个地方。然后我呢是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师门内部的分享会，我们每2周会有一个汇报，大家交流一下最近的学术心得呀。我就想给大家做一个，哎，你说我们这个在山顶上啊，洞里边啊，哎，修了很多庙嘛，对吧？因为我们学历史的，我说，哎，这个东西没有人梳理过呀，对吧？我们大量存在的这个好像也还蛮有意思的啊，然后我就找那些在山顶上啊、山洞里的庙，结果我就往那搜，就搜出一张照片，就一张照片，然后它的那个重岩仙山顶上面写了2个大字“正殿”， 正殿， 正殿啊！我说你这个。这么多年没有这么真诚的把自己叫正殿的，是吧？这个胸前挂一牌子台长是什么？这个特别特别萌嘛，很好玩。然后我就继续顺藤摸瓜，一搜，哎，它是一套，还有前殿、中殿、后殿。 哦， 就这个地方太有意思了，我一定得去。然后一查，哎，也不远，就在西宁的边上嘛，在易县，北京出去就是北京七环。然后我就过去一看，啊，太棒了。 不是你了解了一下，这是这个信仰或者说这个神是怎么造出来的，他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他这个神呢是 就是奶奶信仰是一直有，是一种很普遍的民间信仰，在太行山啊、山东啊，这个特别是河北、山东这一带，特别的兴盛，奶奶信仰是一直有的，这是一种民间宗教。然后他们现在就是这个东西，我倒是知道，没有给我太大的震撼。我是觉得这个车神很牛啊， 对啊，这个车神把这个方向盘给摆在这儿，哎，这个你觉得从这个文化艺术的角度怎么看？ 我觉得是一次大胆的创新，是吧？让文化有生长的可能了嘛？你看我们修一个新庙啊，你像那个雍和宫，你进去之后，这整个就是一个宗教的布景嘛，对不对？没有活动，没有东西在里面，还是维持着原来的一种状况。可是你去奶奶庙，你会发现它跟你线下的当下的关系非常密切。这有车神，然后我就问他们啊，我说你这个车神是从哪来了呀？他说。历史就有吗？我说你胡说，历史上没有这么个事。 对呀、啊， 我说我学这个的，我知道，我就一直问他，他后来就说，哎呀，现在人们这么都有车，有什么你不开车你也要坐车吗？现在车祸这么多是吧？我们就给大家祈福平安嘛，我们就造了这么一座神。哎，我说你这个解释我太喜欢了。 这个车神他造了多久了？ 车神大概是造了有，应该是2009年左右之前就有。然后我放在视频里的这一尊车神是最新造的、就手上拿这个的， 哦， 上面的车神都没有，上面的车神就有一个头上戴着一个头冠写的一个车，底下那人是拿着方向盘的，这个太牛了，这个就是塑像艺术往前走了一步。 这个从建筑学考虑的哈，他这个道场其实是有历史的，就是我也查了一下资料，就他实际上是古代的时候，尤其是在秦朝往前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祭祀的地方，说原来的地位可能就在原始社会时期或者那之后有点相当于泰山封禅的那个感觉，但之后它慢慢衰落了，但是它也有古代的建筑啊或者祭祀的传统在那儿放着，尤其是只要就是尤其是奶奶这个出现以后哈、啊，就是东汉，一般说东汉的传说出来以后说灵，就是在我们中原地区或者农村，只要说哪个地方灵，这个地方香火是最好的。 对， 它是不在于你的庙宇有多广，也不在于你的殿塑得有多大，说灵不灵，应不应，这两个是衡量它香火盛不盛的唯一标准。 对，这是硬指标。 对，包括我们去五台山的时候说，最牛的那些肯定有唐代的庙都有，那但是最灵的有个叫五爷庙的，一去都是上万块钱把它撒在里边，说求子。刚才你拍的那个视频里边也说求子，说有个老太太给你求几天之后就生了，这当时把我刺激着了，我说这个也太厉害了。但求子的传说在我们老家的庙里面也是有的，我待会儿可以给大家讲讲、啊、 对这个我对这个你的发现特别感兴趣的一个什么、你说这种奶奶信仰啊，实际上啊这个中国的这个广大农村呢、啊、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村就有一个神，你这看的是北方，我在广东的时候你像我都知道，比如说在海陆丰那边啊，他这个一个村啊有一个神，比如我知道有个村一个神，他们就叫大王公，就跟你说这奶奶一个道理。 对， 然后呢很有意思，就是咱也不是说谈玄的，而是说呢我有时候想你怎么解释他，全村人都觉得这个神很灵，这个神还有一个代言人，这个代言人呢可能就是村里这么一个人，然后呢他要过世了呢，哎，村里总有一个人，哎，突然那天呢发个高烧，然后就以后他就管这个， 对， 管这个呢，而且非常有意思，我觉得特别神的是，因为我有朋友就是这个村里的，他有些还真的灵，比如说他跟这个这个家里的这个妈妈呀在一起啊，就是你们家这个孩子最近好像身体不太好，那他妈妈有时候就打电话一问，真的是在广州住院了，就是会跟你讲很多这种故事，甚至于我自己拼命想找一个解释，就是啊你知道当时就是以前有个心理学家叫荣格呢提出过一种东西叫做集体无意识，他就说啊，是我就咱们只能这么瞎猜，就是说如果在一方水土这一个村里他们所有的人都共同的信一个东西，那么比如说就寄托在这个奶奶身上或者在这个大王公身上，有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就会有些什么心灵感应的这种东西， 对，或者叫心理暗示的东西 或者是心理暗示的东西， 对，心理暗示一般就会说 你如果做了一个什么事儿，你就会出什么祸。而这个往往是灵验的，因为他接受了这种暗示以后，他做了一件事，比如说，说我如果做了一个事，我出门被车撞死，他咣被撞死了，因为他出门之后的惶恐，老怕被车撞死，他一直提心吊胆，结果就被撞了。但这个概率呢，你比如有一百个里边有这么一个出现了，它就是零的。 只要有一个人， 只要出现一个就行。 除了这个，再有一个啊，我就觉得有点意思了，就是说，本来呢，这个我看到你的那个视频呢，我还就想说呢，我说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说这个世界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我本来想说成呢，这个世界上不是缺乏丑，而是缺乏一双发现丑的眼睛。但是我又觉得这个话有问题，因为当我想这样说的时候啊，其实我头脑里就有一个鄙视链。 对， 我倒同意你在那个演讲当中谈的。其实你转回头来想，你又有什么资格瞧不起别人的造的一个神，别人的这么一个信仰呢？这个一想呢，你觉得这就深了。你有没有经过这么一个认识的转折？ 转折好像并没有，我是一直以来心态都比较平和，我就觉得大家都不容易啊，你是这样的啊，他是那样的，然后都挺好。然后我自己因为也是出生农村，然后我们那个地方的经济条件也不算太好，就是贫苦中下的人民也都在。那我自己的小姨其实也是盲人，也是残疾人，然后他们的生活也过得并不太好，所以我一直以来对这些人，说的那个道德高尚一点，叫有一种慈悲心，还是有同情心在里面。说的就是平常一点，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是这个生灵，各有各的情况在。然后他自己那个情况，你可能并不清楚，他为什么做出这么一个行为？你从一个外部视角来看的时候，你觉得不可理解。可是你在他的位置上的时候，你又不得不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些人民群众自己造了这些神像，造了这些庙也好，其实你去现场去看，他们真的很虔诚。他们很信，然后完了之后，不管是林木林哈，他很信。然后你在那现场里头感受到那种氛围，你跟在欧洲的教堂和在西藏看到的那些大家普遍比较认同的宗教的氛围里面，其实没有什么二样，它只是环境很糟糕而已。 那像你说的，比如说有人承包了这个一个神龛呐、啊、什么的，就说流水都能上千万，那既然这样，他为什么不把这个修的美轮美奂一些呢？ 这个他们现在正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就是看那个山的寺庙的时候，以前那个正殿实际上是一个小破房子，就是一个一层楼的房子。 对， 现在他把它修成了实木，做了一个二层楼的，也不是二层楼，一个歇山顶。然后照着古建的样子在做啊，山腰上那个财神殿是全实木的。用的清西陵是我们国家最好的古建工队之一，他们用他们的工匠修了这个殿，修得很地道，但是就是他得慢慢的更新。他前些年，他大概是我查过老照片，大概是2010年之前还比较荒凉，然后2010年之后慢慢的就开始兴盛起来，然后他们有了钱，然后完了也在不断的投入，然后最明显的是那个坡道以前是泥巴了，现在是全是石阶，然后缆车的车厢也换了。然后完了之后，这个山上的房子也在更新，但是我是觉得他房子更新完之后，他就没有特色了。他那地方最大的特点就是按照他那方式去做，或者画那些一目了然的壁画，烧那些拿着方向盘的神像。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是他最有价值的。然后他在让文化成长，让这个塑像艺术跟当下生活产生密切的联系。你如果按照原来的方式去做，那不就又跟现在没有关系了吗？那你这个地方，你这种环境，你再怎么造，你造不过了一些大庙啊。那你的特点在哪里呢？ 我觉得你还是带有一种他者的眼光看他们。实际上，他们自己看待这个把这方向盘的神仙是正常的。你可能是带有一种，行为艺术的眼光来看待他们。 因为我没见过嘛。 对，但是他们自己，我看了那些建筑啊，包括彩钢房，包括钢管建筑，包括那些水泥。它跟这个我们豫北的房子，跟邓文涛老师的这个河北的房子，没什么区别。就是说，它跟自己家庭环境是差不多的。 是的。 它上面那个防雨布什么之类的，我们家楼顶上漏雨了就铺那东西，就是它没有违和感。 是的。 只有你闯入那之后，你觉得它特别有意思啊，因为它不是你熟悉的，你内心会觉得它可能还是一种 从建筑艺术里边是一种另类的一种东西。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这个您是有点误会我的意思啊，可能我没表达清楚。嗯，就是我因为我常年也因为这个专业的嘛，我常年也在乡村里跑，我对农村的情况很熟悉。嗯，并且我们的寺庙以前最早就是舍宅为寺，就是东汉的时候，也是从普通的住宅变成了一个寺庙。就现在的一些寺庙，你完了改一下变成一个住宅也没问题，它是有同构的。然后我所说的它最经典的地方在于它那个照相的那个和壁画的那种表达宗教意义的方式，这个东西它找到了一种跟当下产生密切联系的这种一种方法。你文化的东西不和当下产生密切联系，你就死掉了。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东西有意思，就是需要就造一个神。这个像咱们刚才讲的，比如说这个奶奶啊，或者什么大王宫啊，这个毕竟是流传了很多年的，你可以说一个传统。但是我觉得这个最有意思的就是，哎，现在都开车了，就弄个车神。甚至你可以预期啊，就是他们将来生活里碰到什么需要，他们又会做一个神。 那对呀。 哎，那你说，他们到底是怎么说呢？我该怎么说呢？他们到底是敬神呢，还是某个程度上也没把神那么当回事儿呢？ 首先是中国的一直以来哈，我所认为的宗教氛围其实跟我们现在所学习到的宗教的氛围可能是来自于西方那种基督教，然后很虔诚，或者说伊斯兰教，然后这样的一些宗教的一个氛围。中国的历史以来跟神都是做生意，就是我给你出钱，你保我平安，完了之后我再给你返还，它是这么一个过程。就中国这片土地上历史以来，包括佛教进入以来，一直以来都是以我为主，是吧？你看这个伊斯兰教或者是这种基督教，它是唯一神论嘛，以上帝为主，你就臣服。我们不一样，我们就说我供你养你，你必须得给我福报，它是这么一回事。所以说历史以来中国这些宗教的情况和神的关系，它就是这样的。 你讲的很有意思，就是这个中国人呢，我真是觉得有个特点，就是啊，咱们重视人，重视此生此世，今生今世。所以你看西方很多就是它的主要的寄托在于来世，或者说是在于一个超越的一个世界啊。 对， 中国人你看这个道教是中国土产的吧，你看道教就讲究哎这个长寿养生，或者就是这个鸡就是飞升成仙。 对， 你看仙就是什么呢，山人呢、啊，他就是说，你看中国人是非常重视这个今生今世，而且呢，但是又让我觉得挺好玩的是什么呢？你说我们这个民族对这个神，他是实用主义呢，还是不实用主义？因为呢，你要说他是实用吧，我又觉得要真是彻底的实用呢，你又为什么去造这个神呢？你比如我可能也不太会表达了，这里边很复杂。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我认为我是实用主义，逢佛必拜，就跟那个李安在那个电影什么派里边那个电影说的一种宗教一种信仰观，就是哎，到哪儿我都礼敬，到哪儿我都尊敬。嗯，哎，可是呢，我不会因为相信这个，我就不拴好我自己的骆驼。我不会指望哪个神能够帮我看着我的骆驼，就是真正在实用的生活上啊，我还是科学发展观，对吧？哎，所以我觉得我这叫实用。但是你说呢？但是你比如说在中国的就你发现这些地方，他这个思维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说我需要，那么于是我就造一个神。我开车我怕出事儿，那么我就弄个方向盘给他弄个塑像。那么你就负责保佑我开车别出事儿，哎，你说这叫实用吗？ 我觉得这 真实用，又为什么？ 这也叫实用。首先，他那个这个后山奶奶那个，他就是道场，道场啊就是道教的。 嗯， 道教跟佛教跟基督教他们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基督教肯定是比较严肃的啊，佛教他也讲你行善积德求来世，道教是应有尽有，道教就是一个人间教。它本来就没有深厚的理论体系去支撑你，而是老百姓需要什么就干什么。我们看这个古代农民起义啊，绝大部分的这个发动的这个群众都是给用道教来发动的，无论是捻军、白莲教、五斗米教什么之类的，这都是道教的变种，就是我可以给你符治病， 你需要什么，我给你孩子免灾，我给你生儿子，你跟着我去造反。他们是被这个给忽悠走的。所以信道教的，或者说中国的民间的道教文化，就是实用主义，做买卖的，你给我什么我给你什么，你给我给你什么，是这样的。就是 他在做买卖的时候，他对这个神是个什么感情呢？你看我给你上了香，我给你纳了贡，哎，你说这 雇佣关系， 雇佣关系，你觉得？ 本身我觉得啊，道教从头到尾，从秦始皇开始啊，我觉得啊，就是我要求仙，你给我来仙丹，我带着你去海边，最后死了。这个李世民也是信的这个道教，说我给你，你给我仙丹吃，我给你进宫的地位。光光光吃死了，然后这道人就跑， 就所以我就觉得这是这个最有趣的一个地方。我就觉得好难，就是说自己造的神你信吗？你比如说我可以造一个主持神，我是做主持人的，我哎我怕我不受欢迎了，我自己在家里摆个牌位， 弄一话筒， 弄一照片，是吧？可以潘采夫的照片是吧，或者徐腾的照片，我天真。但是我自己造的，你说都我就真信，你不觉得这种很奇怪吗？嗯， 奶奶庙是，就是我觉得这个分两方面来看哈，就是你的拜的人和造这个神像的人是两拨人，然后造这个像的人就是发明这个车神庙这个奶奶庙的这段经营者嘛，因为他是想做生意，因为那个道场是他们村里面最主要的资源来源，然后县里面也还在里面捞点东西。啊，所以说他要做生意啊，就相当于他要开发新的产品，这个东西他对他而言只是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就讲需求嘛，讲需求，你想要需求你就有手段嘛。那车神是他们发现的，哎，这个是一个市场缺口，哎，市场缝隙。但是你来去拜那些人，看到这尊神仙之后，他的那种心理，就他既然能来这个地方拜，他其实想的就是那这些神仙都是一样的。啊，那这个神保你生孩子，那个神保你开车安全，那这个神什么呢？他就不讲那些东西了。 你比如我估计虔诚的基督徒来了，他就很难理解，对吧？ 他是特别 没见过这神的，这当时就拜，是吧？嗯。 刚才你说的造神的，我觉得那个的根底啊还是不信，就是还是源于我们中国的传统，从孔夫子开始，就是说君子不与怪力乱神，这没有神，不知生焉知死，我不知来世，那。其实老百姓心里边是，我觉得他心里面对神是不信，至少是没有敬畏的，他才敢造一个。他如果他害怕招来惩罚，他自己不会去造一个神。 这就是他说的这个经营者和这个行贿者要分开，是吧？ 对， 我这个经营的人他是自己造一个，对吧？这可能是个生意。那来拜的人呢，实际他的信仰观也是个生意。哎，我给你上香， 对 吧？我行贿菩萨，或者哎财神呢？那不是中国人更感兴趣的？ 对呀，财神的回报更大吗？啊，因为更直接啊。 你这个财神，你发现什么特逗的？ 财神来奶奶庙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就只有一尊佛像，是一个姑娘，手上拿了一个金元宝， 啊，然 后后面写了一个财神庙，这就叫财神庙了。 对，财神一般是文财神、武财神，赵公明和关公、啊， 对，他是有 姑娘， 对，他是有， 这个、 他是有制度的。你应该怎么造男的财神，怎么造武财神，怎么造文财神，是有形象的，就是说你看了就认识他。 这个形象谁定的？ 这还真得摸一摸。这个 形象大致还是从中国古代的这个民间信仰崇拜里边的形象有的。他道教他再乱，他也是有一个谱系的。比如说哪个娘娘是管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奶奶的来源往往是来源于娘娘，就是泰山娘娘啊，西天王母啊，就这一类的，有的管生孩子的，有的管什么治病的，有的管什么消灾的，就是这一类的，还有管月老情感的。 你知道，就是说我听你们这么说呀，你知道我老想起什么呢？我老想起西游记，就是你知道这个西游记啊，其实很值得琢磨，就是它是反映民族心理。哎，我某一方面我又觉得这是中国文化特牛掰的一个地方，对吧？嗯，他就是他能够脱开，对吧？他需要什么神？你比如说，你看《西游记》里边，哎， 如来佛也可以调侃你一下，也可以如来佛身边的人也可以行行贿，对吧？ 对， 甚至于那个阻挡唐僧取经的很多妖怪，那都是从如来佛身边过来的人。嗯，他就是这么一个 卧底， 对吧？儒道释，你看这中国人这种，他什么都能跟你那个混在一块儿这么玩，对不 对？但是呢，你从另一方面来说呢，就是说，他对这个神是不是认真过？你比如说我就觉得，就是我举个例子来说，你看最近不就是说这个柏林警察抓了两个中国游客，一个36岁，一个49岁，俩人在柏林国会大厦面前做那个像做那个 Hitler 做那个 军礼啊， 对，行那个纳粹礼，他不知道就是在德国你犯法的，对吧？ 是。 可是我老觉得这俩不一定是纳粹分子。 对对对，他说好玩， 对吧？对中国人来说，他可能他没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绝大的可能性不是。以我们对中国人了解，他没，我们没有这个纳粹的信仰传统。实际上， 对，你觉不有点孙悟空？ 很多中国人穿着 大闹天宫，是不是 日本人皇军的西服这个衣服照相呢？啊， 对对对对， 就是一切都是在于这个娱乐化。